共谱梦之声，改革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北京时间21点整。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。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。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，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。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。 来吧，请坐，欢迎诉说，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。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今晚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年轻姑娘。爱情是年轻人永远的主题，而她遇到的却是一个难题。在这道题面前，她又会如何选择自己的幸福呢？ 调酒师，你这里哪种酒好喝啊？有没有推荐？ 这个啊，可就多了。嗯，要看你。 哎，我还是先看看酒单吧。不过我告诉你啊，我有选择困难症。等一下，你可别嫌我烦哦。 怎么会啊？满足客人的需求是我的荣幸。 我呀，不只是选饮料，我连选男朋友都下不了决心。 哎，这个选饮料和选男朋友可不一样啊。选男朋友当然要深思熟虑了。 我跟你说，我这个人啊，眼光特别差，选的男朋友都特别渣。第一个劈腿，第二个是个吝啬鬼，第三个更要命了，人家有老婆。哎，你可别误会，我呀，就是为了要堂堂正正的做人才一直纠结的。可是吧，你说我已经够烦的了，我妈还非要让我去相亲。哎，你知不知道现在各大公园都有相亲角，好多大叔大妈在那儿给自己的孩子云相亲。哎，你说他们又没问过孩子的意见，怎么能这么武断呢？是不是？ 对，啊，来，这是柠檬水，你慢慢说啊，慢慢说。 调酒师，你真是个体贴的人，有点像我那个男朋友。 哪个？ 你别紧张，我就是比喻一下，没有别的意思啊。这个男朋友吧，其实也是我自己心里这么称呼他而已，毕竟他都有主了。他呀是我们公司的，虽然我进现在这家公司的时间不长，但是因为我性格比较开朗又爱玩，所以我很快就和大家熟起来了。 这个我看出来了。 我呢也不知道是谁加谁，谁推荐谁，总之乱七八糟的加了一堆同事的微信。这其中就有另外一个部门的小主管 Leo。 这个 Leo 想必就是你故事中的男主角了。 男主角之一。 对， 一开始呢大家也是正常交往，晒晒今天走了多少步啊，点个赞啊，吐槽一下哪家外卖难吃啊等等的。哎，有一天啊，我在朋友圈看到这个兄弟部门的小主管发了一张黄昏时候的照片，还配上了一句话，晚来天欲雪。于是我不假思索地在后面回，能饮一杯无。 哎，这么说两个人挺有默契的呀。 嘿嘿，你也这么觉得吧？有时候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古诗词，好像突然就能打通人心中的某种默契一样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们俩好像对待彼此就和别人不一样了。哎，当然这也仅限于网络空间里，平时在公司里遇到了也就是点点头打个招呼，但是呢心有灵犀这种事情真的很邪大。 怎么说呢？ 有一次我们俩在公司碰面了， 这个小主管竟然突然给了我一个专属的微笑。 专属的微笑。 哎，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啊？我笑一个给你看看。 好了好了，不用了。你还是继续讲吧。 啊，接下来呀，我们一留心就发现了彼此好多的共同点。哎，调酒师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公主病啊、直男癌呀、啊、这样的说法？ 这个，我听过。 哎，你能明白就好。我当时身上这种病呢，就叫做文艺女青年病，一发作起来就跟打了鸡血一样。那时的我呀，深深的相信找到了世界上的另一个自己。 你刚才说的这种感觉，我想我大概似乎可以理解。 虽然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就是点头之交，可是在手机上呢，我们俩一直是你来我往，暗度陈仓，一眼万年啊。 哦，你的成语储备真多。 你也知道啊，作为一只单身狗，我的时间一直是挺多的，所以啊，我最怕过周末。结果有一个周五啊，小主管突然跟我说他老婆周末出差，问我要不要一起去看电影。 他老婆出差问你要不要去看电影，这个合适吗？ 哎呀，你别多想了，他说这个话其实特别直接。他说呢，他老婆走之前明说了，就算有时间他也不喜欢看机器人打架的电影，所以呢老婆特别允许他约别的朋友去看，所以他就邀请我了。 那你却答应了？ 那干嘛不答应啊？看完电影出来，我们俩是越聊越欢，而且呢还发现我们的共同爱好还不止于古诗词和电影呢，有点类似我哼这个你自然的就接下一段这种情况。 唱得不错。 我对自己那是相当有自信。后来呀，浪漫的事情就开始了。比如说小主管在集体会议上咳嗽了几声，第二天他就会发现鼠标旁边多了一盒润喉糖。再比如说小主管开会讲 PPT，我就坐在人群中对着台上灿烂的笑过去。再比如说我获得年度优秀员工表彰，果然就收到了来历不明却又心知肚明的鲜花。还有还有啊，每当小主管来我办公室办事，总会往我的座位扫一眼，而我呢会准确的回头打水拆快递，行动中假装无意的接住那道目光。 我真是服了，这么别扭的关系都能被你说得这么浪漫。 我当时不觉得别扭啊，你看我也没有伤害谁，只是这么暧昧着嘛。哎呀，可是呢，谁知道报应来得太快了。 怎么了？ 我妈她虽然人在外地老家，可是竟然远程遥控给我找了个相亲对象。 我倒是觉得啊，相亲也没什么不好的，总比你和这个小主管这种不清不楚的要强很多。 哎，好歹也给我介绍个靠谱的呀，我正经也是个白领对吧，可我妈竟然给我介绍了一个汽车行业的蓝领，人长得也是又高又壮，开车开得霸气外露，聊天聊高兴了就伸手拍我胳膊，老兄我们才第一次见面好吗？ 别说啊，他这种开朗和你真的有一拼啊。 我比他有品味多了好吗？我当时坐在他的车上，把自己死死地绑在安全带里面，有一搭没一搭地陪着笑，心里真是无比怀念小主管的斯文和他的黑色框架眼镜啊。 啊，天哪，你还想着那个小主管呢？ 啊，这两个人一定是我生命中的魔障，我当时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倒霉的事情还在后面呢。 又怎么了？ 不久以后在同事的饭局上，我竟然和小主管的老婆狭路相逢。 这可就尴尬了。 哼，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，老娘是不会轻易认输的。那天我打扮得特别精致，还戴了珍珠项链，而那个女的呢一看就普普通通，不是我的对手，可是谁知道我还是输了。 什么输赢啊，你也太会给自己加戏了吧。 你说的对，当时他们在饭桌上亲亲热热地坐在一起，手上那一对结婚戒指差点把我眼睛晃瞎了。他们在饭桌上还谈起了不久前他们两口子去国外旅游的事儿。小主管还笑着说，哎呦，我陪老婆逛遍了所有的免税店， 这家伙当时跟我聊天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。 他当时跟你怎么说的？ 哎呀，他当时一脸的文青范儿，说什么我一直想去欧洲看看，买一张博物馆的通票，就这样一家一家的慢慢参观，走累了呢就坐在台阶上吹吹风。他还问我是不是也喜欢巴洛克风格的建筑。我当时这个气呀，我说服务员给我追加一份寿司，再给我多来点芥末。 哎，你这么能吃辣？ 不是，我从来不吃辣 啊。 我当时就是想不明白呀，两个不一样的人要怎么生活在一起呢？小主管明明那么潇洒，他怎么受得了在免税店里挤来挤去？如果我是他老婆，我绝对不会让他去这种地方的呀。我正在那儿胡思乱想呢，你又听见大家在夸小主管的衣服好看，他们两口子还特别乐呵的炫耀呢，哎呀，这都是在国外买的，可便宜了。我就一口芥末吞了下去。 你真是个战士。 哎呀，忍着眼泪嚼寿司的滋味不好受啊。我其实心里也明白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怎样，我也真的没有想过要破坏他的家庭。我只是觉得公司里有这样一个跟我有默契又能互相关心的人挺好的。这种心情你能明白吗？ 这种心情我是明白的，但其实这里面的分寸很不好把握。 哎，是啊，这顿饭吃得太突然了，梦想一下子就幻灭了，让我有点措手不及。结果那天饭局散场的时候，小主管趁他老婆去换停车券的时候，他竟然走到我旁边偷偷牵了牵我的手，然后很快就放开了。 啊，这家伙到底什么意思啊？ 我当时心里真是一阵冷笑啊，哼，这很好啊，这可是我们的第一次身体接触，其实也是唯一的一次。 唉 唉，我觉得那天我已经够惨的了。就在我失魂落魄的一个人等出租车的时候，突然一辆摩托车停在了我的面前。 摩托车？ 哎，我先声明啊，不是那种哈雷那样的帅气的机车，就是那种很矬的电动摩托车，而且车上坐的是和我相亲的蓝领。 他怎么来了？ 哎呀，都怪我呀，我千不该万不该，我加了他的微信，他说他看到了我的朋友圈，他怕我不开心就来啦。 这事儿你还发朋友圈了？ 哎，不是不是，我就是当时太难过了嘛，文艺女青年病发作，吃饭的时候呢不小心筷子掉了一只，我就很造作的拍了盘子上的另外一只筷子，还配上了一行字形单影只。 还真挺文艺的。 嗯， 所以那个蓝领看到了就来找你了。 嗯， 不过他怎么会知道你在这家餐馆呢？ 哎呀，一失足成千古恨呐！我手一抖，在那个朋友圈插入了我的定位位置。 不过啊，他来的也真是时候啊。 他说他看到朋友圈以后什么也没想，骑着车就出来了。我问他，你不是开车吗？怎么还有一辆摩托车呀？他说摩托车是他接私活帮朋友修的，而且呢，骑着摩托车沿着路边开，比开车更容易找到我。 哎，你听听，别看他五大三粗的，这哥们儿粗中有细啊。 细个头啊，他说送我回家，但是那辆小摩托车根本坐不下两个人呢。 啊，那怎么？ 后来他把摩托车停在路边，陪我上了我之前打到的出租车，送我到小区门口，再坐公交车回去骑摩托车。你说这个人是不是脑子有病？不过呀，慢慢的我发现他挺善良的。有一次我们去商场顶楼的大排档吃饭，那个直梯几乎每一层都会停，而且每次都会有拎着大包小包的人挤来挤去，所有的人都挺烦躁的。等再一次开门的时候，门外是一位推着空轮椅的老婆婆。 空轮椅？ 哎，你有没有见过有的老人会自己推着轮椅走，把轮椅当走路的辅助，这样走累了呢他们就能自己坐下歇会儿。 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啊。 可是当时电梯里已经很挤了，轮椅根本没有办法进去，好多人都很不耐烦，一个劲儿地说，哎，进不来进不来，而且还有手快的已经要去按关门键了。结果那个老婆婆的轮椅轮子就卡在了门口，也动不了了。这时候我身边这位蓝领突然伸手抬高了轮椅，等他再一转身，就把轮椅和婆婆一起让进了电梯，他自己却站到了电梯外面。 可是电梯还是显示超重，我赶紧也挤了出去。等到电梯门关上的时候，我还觉得我们做了好事，这才突然发现手已经被他牵在手里了。 不过这么一比，我还真是更喜欢这个版本的牵手故事。 牵什么牵？我们两个人只好去坐滚梯咯。这个家伙居然大言不惭地伸手拦我的腰，我一把就把他从滚梯上推了下去。 啊？ 哎，没事没事，他马上就站稳了。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家伙嘛。 虽然你老这么说他，但是我觉得你好像有点喜欢他了。 被你发现了。其实要说我对他开始有好感，还是那次我发烧。当时烧得迷迷糊糊的，就给小主管发了一条微信。可是我忘了，我们一直有一个默契，就是周末彼此不发微信。 嗨，这算什么默契啊？ 其实我就只给他发了三个字，我病了。 那他来看你了吗？ 看个毛线。我那条消息发出去以后，好像我等了有一万年那么长吧，才收获了三个字。 哪三个字？ 他说所以呢。 够了。 我突然就明白这三个字的意思了，他是在问我，你想怎样？你觉得我又能怎样呢？我突然觉得特别委屈，难道是我踩过了界，就要接受这翻脸不认人吗？ 所以说呀，这样的关系还是早点结束的好。 唉，不过就在我昏昏沉沉的时候，我家的门突然被敲得震天响，邻居都快报警了。 我猜啊，是不是那个蓝领来了？ 嘿，他呀，本来是想约我出去玩的，我却一直没有接电话，手机静音了。他后来找我妈要到了我的具体门牌号。 你瞧，你妈给你介绍的人还是挺靠谱的嘛。 那天呀，多亏有他送我去医院看了急诊，又打电话给我妈报了平安。 看，多好的男人呀！ 病好了以后，我回去上班，也巧了，在电梯门口我又遇见了小主管。 哎呦，还真是阴魂不散啊。 我就跟他点了点头，换往常我早就激动地下错楼层了。 看起来啊，这场病总算是让你脱胎换骨喽。 是啊，那天下班的路上，我听见手机叮咚了一声。我跟你说，那种声音曾经让我连水杯都端不稳，但是这一次，哼，我根本就没搭理。我等自己上车坐好了，才拿出手机来看，果然是小主管。他给我留言说，你今天这么穿很好看。切，我直接就把手机关了，然后我跟驾驶座的蓝领说，咱们今天吃什么呀？ 结局不错。哎，你稍等啊，你也不用看什么酒单了，我这就送你一杯鸡尾酒。这是你的鸡尾酒。 哎，这是什么呀？五颜六色的，真好看。 这杯酒呢，叫年轻的心，我放了很多彩豆巧克力进去。 年轻的心？ 嗯，年轻人的生活总是多姿多彩的，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，就像这些巧克力豆。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呢，我也希望你不要被外在的花花绿绿的颜色所迷惑，发掘色彩背后最真实的味道，为自己选择最合适的伴侣和道路，才是真正成熟的标志。 嗯，你说的很有道理。啊，我男朋友加完班来接我啦，调酒师，谢谢你，我要走啦。 啊，哎，这回是哪个男朋友？ 你猜呢？ 本故事作者张璐，改编制作陈寒，演播张璐、陈光。下一个夜晚，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，倾听人生故事。